好，那个《楞严经》，我们从那个我记得上次有问过 Jennifer 啊，Jennifer 是我们的标杆啊。Jennifer 说那个意还没有完全懂，好像手摸头那个比较懂了，意没有完全懂。哦，但是意呢，应该是大家懂得，就是说啊，我们的意根啊去圆这个法尘啊，那个感觉就有点像我们睡觉的时候啊，在做梦。那么醒来以后呢，你又在一直去想那个梦境里面的状况哦，就好像你的这个意根去圆法尘，梦本来就已经是假的了，你醒来之后还要去攀援那个梦境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妄上加妄，那个意根去圆法尘其实同样的意思哦，那个法尘里面的东西其实已经是假的了，那么你还要再去攀缘再去分析也是妄上加妄啊，所以一根是这么回事。但是最后啊，我们讲到十二处的那个一根哦，当然我记得大家可能那个地方有点糊涂，因为佛啊就在讲这个一根啊去攀缘法尘的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虚妄的，也是假的。那么佛是怎么证明这个事情一根去攀缘法尘其实不存在呢？他很容易，他就其实证明法尘啊这样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哦，法尘不存在。他先让大家知道法尘根本就不存在。好啦，那法尘不存在的话，一根去攀缘法尘这件事情肯定就黄掉了，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哦，他是用这么样一个逻辑去切入。那么佛陀是怎么证明法尘它不存在呢？他就是说啊，那我们就来找找哦，又同样的逻辑又出来了。我们来找找看啊，这个法尘到底在哪里呀？哦，这法尘在哪里？法尘呢，要找得到这个法尘的出处啊。如果法尘真实的存在，那它一定有个地方让它生出来。如果它生不出来的话，表示法尘不存在。哦，就是这样子啊。那么就开始去找啊，法尘从哪里来？所以你再去想想这场景。哦，又来了。这整个场景里面有哪几个元素？一个是你的意识心嘛，对不对？是你的意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法尘。那么再来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整个的虚空。所以他就在讨论呢、啊。我现在其实没有在看书哦，我就是凭我的这个记忆啊。所以其实你们也不见得需要看书，你就随着我这个逻辑走。你看这个法尘，现在呢，佛陀就把它分成两个 step，就是说 actually 就是从 bottom down，你就会看到有两个分支。左边这条路是什么？左边呢、啊，这条路是说法尘啊，现在有可能是从心意识生出来的，要不然呢，就是我们这个心意识以外有 somewhere 有那么一样东西或一个地方生出了法尘。这样子的这个分法应该还算清楚吗？要不然就是我们的心意识，我们的第六意识把法尘生出来了；要不然呢，就是第六意识以外有那么一个地方或一个东西把法尘生出来。所以它的二分法是法，这个心意识以及心意识以外。好了，那我们现在就看第一条路哦，它等于说每一条路把你堵死。第一条路。他法尘有没有可能是心意识所生出来的？他说啊，不可能是心意识生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今天这个心意识把法尘给生出来的话，那么这个法尘啊，应该是有情，就苹果只能生苹果嘛，苹果生不出香蕉嘛，对吧？那个老鼠生老鼠嘛，老鼠生不出手机呀，就这意思啊，哦，那个有情的生出有情的。有情生不出无情的，所以如果今天法尘真的是心意识所生出来的话，那么法尘它就不应该叫尘啊，它就不应该叫尘，因为尘是没有生命的，所以这个地方啊，应该是比较那个容易懂。所以他说阿难，若即心者，就是说你是从这个心意识生出来的话，法则非尘。那这个法尘呐、啊，你就不能叫它是法尘了，不能叫它是尘了啊，因为尘是无情的啊，非心所缘。那么既然不是尘，那么也不是，那你既然不是尘的话， 那么你就心意跟去缘法尘这件事情不存在了嘛，对不对？它不是尘啦，法尘今天是意识心生出来是一个有情的。那我们说我们的意跟去缘什么？是去缘尘呐，是全去缘外面的内外境啊，去缘这个外尘啊。那现在这个外尘已经变有情了，所以你没办法缘了。所以呀，就不是那个心啊，我们的意识心所攀缘的那个法尘了，所以这个处啊就行不通了，就没有办法。把它形成处，啊，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挺容易就理解了。那么第二条路呢？那么第二条路就是这个心意识啊，以外，就是我们这个意识心啊，以外生出了法尘。哦，那么这个地方啊，它就来咯，如果是这条路，它就问你，这一个法尘如果是心意识以外所生出来的，跟我们的心意识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现在就在探讨这个点，下面又分两个支分支，到底啊它是有情的还是无情的？你就去想啊，心意识以外的一个地方或一个东西生出法尘，那它到底是有情还是无情？如果今天它是有情的话，我们想一想啊，有情是什么意思？有情表示它就是会思考、会分辨啊，有觉知的，对不对？那么你去想一想，我们的心意识以外有那么一个法尘，而且这法尘刚好又是有觉知的。那么他说啊，那么在这条路下面你就再去分，这个有觉知的啊，到底呀、啊、是在我们的身体内还是身体外？有可能嘛，对不对？今天我意识心以外哦，有那么一个法尘。这个法尘如果是有情的话，啊，你就要这个就是这么多的逻辑一直细分嘛。如果它是有情的话，哦，你如果现在听不懂，你自己都可以拿个笔，左右两个枝节啊，左边是这个心意识所生出来的啊，那么画叉叉已经被堵死了。那右边这一条呢，是心意识以外生出来的，心意识以外生出来又有左右两条线，又往下延伸。左边这条线呢？是说它是有情的，那它是有情的话，又分为两种情况啊、哦，这很有意思。它万一是有情的话，你又再往细分，又两条线，又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啊，是在我的身体以外，我的这个 physical body，我的身体以外。另外一个条线呢，是说它是在我的身体以内。这样应该，我觉得目前这个逻辑应该都还算蛮简单、蛮清楚的。那你就要去想，如果今天这个法尘是有情的，而且是在我的身体以外的话，那么它应该是别人的心意识，对不对？它不是我的心意识，但是它又有觉知哦，而且它是在我身体以外哦，跟我这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就是其他人的觉知了。所以呀、啊，如果意如，就是不在你身上。是在你身体以外的，哦，它又不是尘嘛，对不对？因为它有情啊，那就同他心量，那就变成别人的心意识了。那请问你，你的法尘，就是说你的意根，怎么可能去攀援别人的心意识？攀不到嘛，这个根本不可能去攀到别人的心意识，所以这条路也被堵住了。那么如果啊，他说，哎，我们刚刚是不是说这个法尘是有情？有情就分为下面两条支，一个是在我身体以外，一个是在我身体以内。刚刚身体以外的，是不是也被堵住了这条路？那如果现在是在我身体以内呢？我身体以内的话，诶，那不就是我的心意识了吗？在我的身体的话，不就是我的心意识了吗？即汝即心，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在你的身上，第一个即是说在，如果在你的身上的话。那就是你的心意识啊，那刚刚不就已经说过了吗？这就不是我的心意识啊。那在你身上又有觉知，又不是你的心意识，那云何汝心更二于汝？明明就是那，难道你身体有两个心意识吗？对不对？所以这条路那不对，你每个人只有一个心意识嘛，所以这条路也被堵住了。那么再来呢？啊，我们像小朋友说画线，现在又回到原来上面的，就是说啊，这个法尘如果是心意识以外的， 对吧？那么刚刚分有情跟无情，有情这条路已经被堵死了，不管是在我的身体以外，或在我的身体以内，这两条路都被堵死了。那么剩下的那条路是什么？剩下那条路就是说，它是在我的心意识以外，那么它又是无情的，哦，不是有情的。那我们就想，如果是无情的话，请问这虚空之中，除了色、声、香、味触以外，以及这虚空还有其他的东西吗？没有啦。那这个法尘，不就是说它是色身香味触所遗留下来的影子吗？所以它肯定不是色身香味触嘛，因为它是他们遗留下来的影子啊。那你就去看这虚空，法尘又不是虚空，又不是色身香味触，那它在哪里？它找不到了。因为这整个外境其实就是色身香味触跟虚空，除此之外没有了。他说不因人间更有空外，难道说在这我们人间虚空之外，还有一个别的，还有一个地方有个东西叫法尘吗？所以没有吗？那这样子一分析，应该每一条路就堵死了。所以这个法尘啊，根本没有办法被分出来。这样子不知道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所以他说法则与心俱无处所，哦，就是意啊，这个意跟这个法尘两个东西都是虚妄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非因缘啊，因为它没有办法被生出来；非自然呢，你说它有没有？它也不是虚空可以莫名其妙被生出来的。那么你觉得它有没有？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它有在受用？有啊，那个东西啊，其实是我们的 karma。如来藏在随缘变现，我们有这样子的业力，我们有这样的 karma，就有这样子的感觉觉受，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其实你去看《心经》的这个般若空性，讲的就是佛陀的觉悟，而佛陀的觉悟啊，就《楞严经》里面讲的好清楚哦，他觉悟到所有一切万法其实就是如来藏。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它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就是万法，万法就是如来藏。我们现在再回去看这个心经，懂得不得了，完全都懂他在讲什么，因为你学会了楞严经。但我跟你讲，没有学过楞严经，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挑战就是帮助这所有的初学者，他没有学过楞严经，你要怎么切入？哦，就是其实我自己就在想。你先能够，你要让他知道这个空性啊，我们也要等成很好的复习啊，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其实佛陀他觉悟的事情，就是万物在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身心世界，在这个整个宇宙里面，所有的万物皆空啊，就是所有的万物万法，什么叫万法皆空？就是所有的万法根本空无自性，空无自性是什么？空无自性，我都不要讲给他们听，因为太这个又是又有点专业，就是让他们只要知道所有一切万法其实就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而我们凡夫为什么苦，就是以为这所有一切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你有办法掌握，但事实上全部都不是实在的，没有一个东西能掌握，你就把一个虚妄的东西想要能够时时刻刻拽在手里面。拽在你的裤腰带上面，怎么可能啊？那么你有的东西啊，不让它不见啊，不能不见啊，青春不能没有啊，这个人活着出生之后不能死啊。我老公曾经爱过我，就不能他永远只能只就跟要必须像他当年追求我一样的那样子的爱我，怎么可能嘛？人都在变，他也在变，你也在变，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凡夫痛苦的地方。只能就是可能他们心经就只能先从这样切入，然后让他们也知道，哦，其实有这么一个真实的东西是真如心，就是我们的佛性。我就在想，所有的人都听过佛性，那慢慢慢慢把如来藏的概念介绍出来，对你们来讲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的复习。 哦，我这是我的打算啦，也因为你们上星今天很辛苦，真不好意思让你们搞到晚上10点才开始上。因为美国那边还有朋友的爸爸妈妈年纪很大的，他们在美国在 Clubhouse 上面听，因为年纪大了，那个80几岁的也不好意思让人家太早起床，他想要听现场的，所以就变成我们这边要稍微那个就是牺牲一下哦，10点开始我尽量讲得短一点，哦是这样子，好，那么。这个我们讲完了，心意识。我跟你讲，其实也是因为你们的心啊，也是越来越清净。你清净以后哈，你就原来的那些 baggage 不在身上，你就有办法就进入了那个 Disneyland 或 Universal Studio，那里面的童话世界，你就在里面玩得很开心。如果你把成人的所有我们的长大所有的这个 value 架在身上，其实你到那些。儿童世界你是没有办法很开心的，因为那所有东西都这么的荒谬，哦，所以其实就是在学习把我们的那个执见啊，我们那个执着，我们那个情执或我执，慢慢把它放下来，哦，其实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么我们就接下来哦，我们也不要讲太多，我想今天就讲个演示，再加个鼻式。我们上次演示我记得讲过了，对吧？演示也是讲过了，我们今天就再来复习啊。那个讲18戒的演示，你看那个示啊，这个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分别，眼睛啊，它的那个分别，你再去仔细思考一下我们那个五蕴。你看那个眼示，是不是我们的那个眼根，我们的能会去攀援外面的所，攀到了以后呢，你会做一个分别，那么你再去仔细回想一下。你的眼、耳、鼻、舌、身，它是在五蕴的哪一个？还有没有一点点印象？你的眼睛去攀援外面的色、声、香，你的眼、耳、鼻、舌、身去攀援外面的色、声、香、味、触，你收到了各种不同的讯号，你会有感觉。请问有没有任何同学能够麻烦回答一下，这是色、受、想、行、识里面的哪一个？随便任何一个人，一定有人知道。 设法吗？设法。 其实啊，你再去想一想哦，我再讲一下哦。那个，你的眼、耳、鼻、舌、身去攀援了外面的色、声、香、味、触，那么有讯号进来，你有了感觉，你加以分别，这个叫做视。你感觉只是色吗？ 不 他 是， 吸 是 收 你 到了 接 讯号 受， 哦， 你接受 对， 到了一 受 个。 吧， 对，受， 对，受哦，那个以令讲受是不是以令？那个 对， 是的，你再去想一想，色只是地水火风哦，所以这个我们心经到时候都还会再复习一下，色只是 simply 地水火风，地水火风是什么？就你的身体而已啦。你再去想一下，你有耳朵，你有眼睛，可是你有感觉吗？还没有啦。你只是纯粹有那么一些器官在那边，如果没有任何的外境，你哪有感受？没有感受，你耳朵白搞了，在那里你都不知道，可能不知道自己有耳朵嘞。所以刚刚讲的这个事啊，是受，因为有讯息进来，你接受到了，而且这个受不是光接受讯息，而且你有感觉，你有感受啊，就是你耳朵听到了音乐，这个音乐进来。你的感受是舒服还是不舒服？它让你开心还是不开心？也就是说，你的感受是乐还是苦？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受。你眼睛看到一幕景象，我们随便举一个非常 extreme 的好了。你今天看到一个杀人的那个电影的场面，有一些人吓得半死啊，看到血就昏倒了啊，很痛苦。那有些人呢，哎，他看到那个杀人片很过瘾哦。那个好兴奋哦，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感受，它让你有感觉。这跟外面发生什么事情，我告诉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再举个例子，你就能懂。哦，这个例子我觉得非常棒，就是我们两个同时闻到了一个水果的味道，榴莲。我们先不要管说你也闻到的榴莲，我也闻到的榴莲，这是我们共同经历一件事情，但是你的受跟我的受是两回事。 我很讨厌榴莲，所以我对于我来讲，我现在闻到了一个臭味，我的感受是不舒服，就 that's it。我管你前面放的是榴莲还是芒果还是什么，我就闻到了一个让我不舒服的味道。而你呢，你可能闻到了一个让你觉得好舒服想吃东西的味道，可能口水都流出来了。这个就是我所讲的受。受啊，是我们纯粹我们的感受。当然你的感受是要跟外界有接触你才会有感受。而这个感受是好还是苦还是乐，这跟我们的业力有关。福报大的人，我跟你讲，他吃稀饭他都觉得香甜美味。福报浅的人，他吃任何山珍海味他都觉得不入口，然后他可能拉肚子。就是福报让我们有不同的感受，这样能懂吗？哦，色是地水火风，只是 simply 我们的这些肉做的这些器官，那么感受是我们的能跟外面的所啊已经有接触了，然后对我们有任何的感觉，这个叫做受。那么眼视也是啊，你的眼睛看到了外面的那个色相，那么你会有感觉，你会有分别。这个分别是什么？我跟你讲，这个分别，眼睛的分别只是粗的，很粗的分别，就是那个分别是什么？ Simply 就是舒服或者不舒服。这个你一定要懂哦，你只是 Simply 舒服不舒服。至于后来，你说你好，这样举个例子，你看到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景象。哦，第一个你是觉得哇好舒服好美我好开心，之后啊你的那个新意识才跳进来，那个他会说他这个跳进来啊，他会说哇这是一幅这个秋天的画呀，或者这是一个景色啊，哦，那么哇我觉得这个很棒啊，那以后我要怎么样，我要再来，这就是后续发展的一些想法哦，这些东西啊是不一样的。那个就是说这个是新意识在跳进来。新意识跳进来是更深层的更深层的一个分析。哦，是更深层的一个觉知跟分析。这就是我们意根据缘法尘。比如说你眼睛先看到一个很美丽的景象，那个景象呢就泄露在你的法尘里面。哦，第一步的感受是说啊，好美好舒服好喜欢，那么下一步的感受才是说我的意识跳到去到那个法尘里面去analyze 说诶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哦，那这个东西好我要再来或什么什么，这个音乐很棒我要怎么样，我要把这个 CD 买回去，或我要买这个音响，或这个声音好嘈杂我赶快走，那是后来的后续的新意识，那个东西叫什么？叫做想。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前后的顺序要给它理清楚啊。所以眼视啊，他就告诉你，眼视一定是你的能去攀援了所，然后呢产生了一个分别。那么这个分别他就问说啊，到底啊这个视啊，这个眼视是 purely 眼睛生出来呢，还是 purely 是从外境那个色相生出来的，哦，色相是分成那个色跟虚空嘛，那么还是说眼睛啊跟这个色相同时作用把它生出来，他就在讨论这个。其实也可以用刚刚我们在跟大家讲的那个 graphic 的，哦，也是一个分支，第一条路是眼睛啊这个能就直接把视给生出来了。因为他现在就是讨论嘛，这个事是能生出来的还是所生出来的，还是能跟所共同生出来的，所以他现在叫一条条路把你堵死。如果今天呢，啊，是能就是这个眼睛啊就把色相生出来的话，他怎么说，若因眼生既无空色无可分辨，纵有汝视欲将如何。如果今天就是你的眼睛把这事生出来，他说根本就外面没有任何的外境，也没有色也没有空，你根本看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你还做什么分别，所以你的眼睛直接把这个事所生出来这件事情已经画叉叉了，不可能，你的眼睛也不是青黄赤白，根本不是那个外境，所以你眼睛只是 simply 能看， 那么没有外境，根本连信息都没有办法接收到，那你还更何况你想做分别。哦，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听懂了啊、哦、这个地方应该很容易。那第二个呢，他说那就是 simply 哦，就是外境把你的事所生出来了。他说啊，如果是因色生，你去想一下，他说如果色就是色啊才会生这个眼识。他说你今天看色，你看到了色，色什么意思，好多各种不同的形状嘛。你看这外面的镜是什么色，或者是虚空。虚空的意思就是里面没有这些色相嘛，才叫虚空。他说啊，如果说你说色相啊把眼识给生出来了啊，也是可以分别。那么色相才能生眼识，虚空生不生眼识。好，那你看色相的时候你看到色相，那你转过头去看那个虚空，你看虚空，你只看到虚空里面没有色相。诶，那里面没有色相的话，应该没有东西把我的眼识生出来啊，因为色相才生眼识嘛。那色相不在虚空里面啊，那照理讲虚空里面没有色这些色法或色相，没有这些色法，应该生不出我的眼识啊。那如果这种情况下我应该看不到虚空啊，但是我有没有看到虚空，有啊，我还可以分别呢，说诶这是虚空。你们大家都一样不是吗，看到色法的时候色法，看转过头去里面一个色法都没有，看到如果是虚空你也看到虚空，不然你怎么会知道它是虚空呢？所以啊，色法生出眼识这件事情也被画叉叉了。如果色法生出眼识的话，你应该看不到虚空。同样的，如果你说虚空把眼识生出来的话，你就应该只看得到虚空，看不到色法。这个地方啊，我想其实到此已经可以结束了、哦、应该已经证明说色法也生不出眼识，虚空呢也生不出眼识。那么当色，他说那么其实到这边已经可以结束了，他只是再多加一个、哦、再多加一个逻辑，加强让你知道这个东西是滴水不漏。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你硬要说啊，这个色法啊会生出眼识，如果阿难硬要狡辩说这个色法或者这个眼识就是色法所生出来的，那么他就说好，那你看是不是所有的色法会一直变化吗？如果不会变化你就不用分辨了。你看一个香蕉是会从青色的先变成淡黄色，然后变成深黄色，最后变成黑色，最后烂掉，那个颜色一直在变，形象一直在变。如果色法生出眼识，那么这个色法会一直在变动。他就问你，那么这个眼识会不会随着色法变动？如果会的话，也是两条线。如果色法真生出了眼识，那就要讨论眼识会不会随着色相色法一直不停的变，因为色相肯定是一直在变。如果啊，它会随着变的话，那你看这个色啊会一直变一直变，到最后是不是会变没了？所有东西都一样的，因缘生灭，它有的时候出来然后一直变化到最后没了。那你这个识如果会随着变化的话，那你也一样，这识不到最后就忽然没了嘛？那你这个识一下没的话你怎么做分辨，这识到最后就没了、哦、所以啊你说识会跟着变化是不对的。那你说如果识不会随着变化的话，如果不会随着这个色相不停的变化的话，那你做什么分别？你现在看到的是黄色，它的话都变成红色、绿色、黑色了，你还只看到黄色，那也不对啊。哦，所以这个是，所以会不会随着它的变都不对啊、哦。那当然，其实这边就已经解释很清楚，光是从眼睛生出这个是也不对，光是从色生出这个也不的是也不对，那同样的逻辑是虚空生出来的也不对。那你说这个是没有办法被生出来啊，那么它就是无生的哦。所以这个地方啊是在讲没有办法被色生出来，没办法被眼睛生出来。而第三个呢，第三个说两个合在一起把是生出来，有没有可能？他现在就告诉你，眼睛是有情的，外面的色相呢 是无情的，这两个东西的体性啊，其实并不是完全一样。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和合，应该有印象。第一个和是什么？和平的和。第二个和呢，是合作的和。所以呢，第一个和是搅和的意思，是不是把泥土应该讲面粉跟水和在一起变成一个面团，是全部杂合在一块，杂和在一块了。那么今天呢，他说啊，那合作的合呢，是像一个盖子，一个盒子盖上盖子，虽然紧密的粘在一块，但是它是有缝隙，就是说它是有界限的。一个是完全融合，另外一个其实虽然粘在一起，可是是有分界的。那你去看，如果这两个，一个是有情，一个是无情，有没有可能全部和在一起？和不在一块嘛，因为体性不一样嘛。哦，一个有情，无情是肯定不可能和在一块。那么它如果没有和在一块的话，那就是合作的合咯。那你合作的合其实是没有办法融成一体的，一定中间会有缝隙。在这种情况之下，它是没有办法生掩饰的。那如果你硬要说，诶，这两个东西的确就可以像那个水跟面团一样完全的搅和在一起，那他说好啦，那当你那个色跟那个能跟所分开的时候，眼睛跟色相分开的时候，那你这怎么分？全部融合在一起的，分不开了，那完蛋了，体性全部杂混在一块了。他就是这个意思哦。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应该很清楚，所以两个合在一块生掩饰也没有办法。这样子有没有办法听懂？请问有没有人这个地方感觉听懂的？你知道吗？上海的同学，上海哦，他们是那个美国跟上海他们一块上课，大概有20个人，也就跟你们班其实差不多。你们班今天上课人很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天上青筋，今天太累还是怎么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才8个人上课，你怎么这么多人没来上课没请假？那个我是请他们班哦，他们每一个人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每一个人要选一段上去 present， 就是在电话上，我们也是电话会议，很多人在美国什么的，他们从那个手摸头开始，那个12处的手跟身体跟意识，以及18界的哦，还有最后地水火风空跟是每一个人轮流上。这个礼拜我讲，下个礼拜就开始排，就每一个人到轮一次，越早讲的运气越好，因为越后面越难，所以我是这样对他们的哦，我都没有找你们出来讲啊，我只是想问你们有人听懂而已。那个这个地方啊，其实应该比较简单，比较难的哦，比较难的是耳饰。那个我都有在想哦，耳饰啊，我都在想到时候是不是能够耳饰啊，我觉得那个耳啊，耳朵跟那个鼻子这两个地方，其实我就开始有一点点困难度，我都是在想说是不是找你们没哪一个人或哪一个比较神勇的能够讲，稍微讲一点点哦。我们今天先听听看啦，就先听听看那个耳朵，听完之后啊，我觉得鼻子开越来越难，我可能到时候来看看你们到底听懂了多少，或者至少跟我讲你们哪一段听懂或哪一段没听懂啊，我们到时候来试试看。耳饰啊，是如来藏，那当然也就是我们的那个能闻的耳朵啊，去弯攀缘外面的声音。那么也是同样的讨论哦，这个耳饰啊，能分别的这个饰啊，哦，让你觉得耳朵好听啊不好听啊，这个受的感觉，这个耳饰的分别啊，分别它是好还是不好哦，这个啊到底是耳朵这个能直接这个产生的，还是外面那个声音的那个所产生的哦，或者是能跟所加在一起产生的，这所有的逻辑都一模一样，所以这边应该不太陌生。我们来看看啊，他说阿难，他说若因耳声，如果啊你今天这个耳饰啊，这个觉知性啊，这个耳朵可以觉知的这个功能啊，如果就是耳朵，光是耳朵就可以把它生出来的话，同样的逻辑，那么动静两项既不现前。什么是动？动就是有声音嘛。静呢，静是没有声音，那个眼睛的外面那个色是不是明暗？耳朵呢，对的，那声音是什么？动静。 鼻子呢，它所对的这个是什么？是通跟色，对不对？鼻子通的时候可以闻到味道，鼻子塞住的闻不到味道了，通跟色。那么嘴巴呢，是甜跟淡，有味道是甜，没味道是淡。身体呢，还有没有点印象？是离跟合，摸碰在一起就是合，没有碰在一起呢，就是离。那你的一根呢，是不是生跟灭？哦，这些东西有没有还记不记得住啊？所以你看它动静二项如果都没有，就是说根本没有外面，不但有的是有声音的没有，那个静没有，连没有声音的那个静啊也没有了。你看动静二项都不现前了，根本没有外境，你的根啊不成枝啊。什么叫根不成枝？你根本就没有外境让你攀援，你知觉什么啊？什么也不知道，根不成枝，必无所知。哦，就是因为你的那个耳朵根本攀援不了外境，有声音的境跟没声音的境都没有。那这个时候你怎么会有知觉？当然没有知觉，连受感受都，就是说你连能去接受到讯息都没有，那你怎么会有知觉？当然没有，那个必无所知。那么知尚无成，是何形貌？就是你连能去攀援所都没有，吸收讯息都没有吸收到，哦，都没有接收到，那你哪有办法去做分别啊？那都不要想了。所以耳朵就把这个耳识生出来这件事情要画叉叉了，已经结束，不可能了。这跟前面的逻辑是不是完全一模一样？而且啊，他再多讲一句。而且他说啊，你这个能啊，这个能闻到底是什么意思？哦，你说能闻生出这个能啊，这个耳朵啊，生出了这个识，他就问你说，这耳朵啊，你怎么定义的？你是定义能闻的闻性吗？还是定义那个肉耳？他说，如果你取耳闻，就是说能闻的那个闻性啊，那么。如果你取那个能闻的闻性，那外面没有动静的话就不用讲了，这个闻啊就肯定不会这个成立，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逻辑。那么如果你取说，诶，这个耳朵，这个肉身的这个耳朵啊，就是这个肉的像那个芭蕉扇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耳朵啊，这个肉耳，他说那我跟你讲吧，这个肉耳啊，他说云何耳形杂色触成名为世界，什么意思啊？他说其实这个耳啊根本就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它应该是你的身体是接触，应该外面的触跟你耳朵听到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其实耳朵我们应该讲的是闻性，而不是这个肉耳哦。所以他就问你嘛，你说耳朵生成这个文饰啊，其实刚刚已经帮你读死了，说不可能，没有外境是没有事的。他就再多讲一句说，如果你真的说是的话，那你是在讲耳朵那个耳闻性吗？还是在讲那个肉耳啊？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还不是很难，比较难的啊是下面这一句。我就在想说，我们先稍微讲一下，我们可能下次再细讲啊。我们把经文先念一下，这个地方是有点呛。若生于声，就是现在讲哦，声音啊，声音就把这个耳识或闻啊，这个闻识啊，这个识把它生出来了，跟耳朵没关系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来讨论一下。若生于声啊，是因声有，就是这个耳识啊。就是声音啊，就单独把耳识生出来的哦，则不关闻啊，跟你那个能闻啊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能行得通吗？他就说啊，无闻则亡声相所在，就是说你现在只有声音，没有一个能闻的这个闻性在这里，只有所没有能，根本就没有吸收，就是没有接收到讯息，那声，那你怎么可能就根本声音就没有被接收到，你怎么可能会有事呢？啊，这些的逻辑我想其实都很简单。他只是后面有点蛮好玩的。他说啊，是从声声，许声因是闻，许声因闻而有声相，闻因闻是。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把它讲成白话哦，你们先消化一下，我们下堂课再重讲一次。就是说，如果这个事啊，真的是从声音里面生出来，刚刚说不对啊，声音没有能闻吗？你那个耳朵跟这里面一点关系都没有啊，照理讲就应该没有听到声音啊，因为没有一个能在这里，所以那个事应该不存在。他就跟你讲说，好吧，我跟你讲了，佛陀说就算，他跟阿难讲说就算今天我真的答应你说好，就算你这个声音啊，这个声尘啊，这个声音本身不但可以被听到，而且这个声音这么神奇哦，它既然有闻性哦，它是竟然能闻哦，就是这个声音啊又能够被听到，又能够自己去听到，取声音闻而有声相。把它翻成白话，就是说我就算答应你，容许你，就算吧，这个声尘啊，这个声音啊，因为有了能闻之性，就是这个声音竟然有了能闻的这个功能哦，而有声相，所以这个声相竟然被听到了，就是声音又是所闻又是能闻。如果这种情况的话，那你不但听到了声音，这个声音不但听到了声音，你还应该听到了这个耳识呢。为什么？因为刚刚不是已经讲了吗，这整个的逻辑是说这个耳识啊是被声音所生出来的。这样子不知道有没有昏倒了没有啊，我们再继续走。他说啊，所以啊，如果今天你说这个声音又是能闻又是所闻，那么他既然听得到，应该连这个识，这个耳识也被听到了。好啦，如果他应该要被听到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他到底耳识有没有被听到。现在就分成两个讨论哦。第一个啊，是这耳识其实没有被听到。所以第一个 number one 是什么？不闻非戒。如果这个耳识没有办法被声尘听到的话，那它根本就不成那个戒的定义了。因为为什么？因为那个耳识啊，它应该要被听到啊。如果没有被听到，表示它根本就不是从声音里面生出来的，或者声音根本没有能闻的功能。所以如果耳识没有办法被闻到的话，不闻，那刚刚我们所讲十八戒啊，这个眼，就是说这个声音生出了耳识这件事情啊，那就不成立了。闻则同声，是以被闻，谁知闻是？这是 number two， 第二个 scenario number two 啊、哦、，second scenario 是什么？就说如果这个闻是真的跟声音一样被听到了，真的被听到了。大家说，既然被听到的话，哇，那这个闻是就变成了好像一个深沉了，就变成一个无情的东西了，他竟然被听到了，他自己都被听到了，那请问现在能做分别的是谁啊？谁知闻是，谁还能够来听，来做分别或分别这个闻是呢？那有情的已经变成无情的，那个后面还有，应该还有一个有情，有情在哪？没有了。如果什么都听不到呢，就有如草木啊，终如草，就是说如果是没有无知的话，那终如草木，真的就像草木，实在是没办法。所以啊，由此可知啊、哦，这个耳朵啊也生不出这个闻识，外面的声尘呢也生不出闻识。前面简单，声尘这个地方啊，你要稍微多走几遍，那么你才能够把它弄懂。最后也一样，他说这个结束了，最后是在讲耳朵跟声尘共同生出这个闻识，不因声闻杂陈中介。戒无中位，则内外相复从合成。这一段的逻辑跟前面讲的一模一样，一个有情一个无情，他们没有办法找到真正合的地方，也没有那个真正能够中立的那个点，中心点，所以两个合在一起形成这个戒是不可能的、哦、这个是耳朵耳识，是不是开始比较难一点，比眼睛的应该要难一点。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已经很多了。